系啦，咁啊，人人都会有走嘅一日啦。 系啊，包括你嘅宠物都系啦。但系咧，我睇到一个技术咧，就系可以能够令到你嘅宠物死而复生。 吓、啊？ 仲要系已经系进行紧噶咯，即系唔系嗰啲咩testing 嘅阶段啊，咩研究概念阶段啊，唔系、哦，佢已经喺市场上有咁嘅服务噶咯。咁我怀疑呢一个服务会唔会真系第时，如果个道德上系可以？已經可以搞得掂嘅話，係咪人都可以呢？咁樣咁究竟點樣死而復生呢？就係南韓咧有呢個生物科技研究所啊，咁而家咧就推出一個服務叫做生物複製服務。 咪真係噶？ 係，你只要俾$100,000話，即係800,000港紙到啦。你 但係有冇 condition 噶？即係例如佢要已經死咗啦咁。 佢 即係佢生勾勾響度啱啱出世，我想複製咗10隻出嚟咁。 報道咧，因為佢係喺一個，我覺得佢唔係就咁寫出嚟吹下水嘅，因為我喺一個係 business 嘅網站嗰度見到嘅。咁但係佢就冇好詳細話寫要有乜嘢條件限制底下。但我估咧，即係最基本，即係通常你呢啲一涉及 DNA 啊、生物複製啊，你一定有好多道德批判喺當中噶嘛。所以我估你嗰、那個。生物要是死了我覺得是必然的啦，應該都是。但是他沒有詳細列明是什麼條件這樣。但是就說呢，這個服務呢就是可以令到幫你死了的寵物呢就是可以即是翻山咁样咯，咪就系、 是。 咁然之后话而家系有一啲富豪啊、名人级系会帮衬嘅，因为始终都唔平啦。你谂下$800,000，即系虽然买唔到楼啫，香港，但系仲可以做好多嘢噶嘛。咁未必会啲人肯。咁但系究竟点做咧？原来咧都有一个限期嘅，叫佢做。佢哋有一个限期咧，就系话5日，即系话由你个宠物。 走咗 之后计5日咧，你系需要即系当然啦，你首先有一样嘢要做嘅就系、是、你用湿毛巾包住佢，同埋摆喺雪柜入边。咁、你好地地一个人屋企唔会有专摆 系咯 尸体嘅雪柜噶嘛？咁你要谂方法啦，仲要谂个雪柜，因为要令佢可能系真系要有一个湿度啊。 O、okay、K， 或者即系讲得冇咁好听就保鲜啊，要将佢个身体。咁五日之内咧，你就要将佢呢一个遗体咧送去佢呢一个有复制服务嘅地方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就会喺佢呢一个身体咧直接咧就系攞 D N A， 同埋咧有一个叫做剥离遗传物质嘅卵细胞。即系要有呢两样嘢先可以做到一个属于佢嘅复制胚胎，咁然之后咧再未得噶，呢一嚿嘢咧系要摆入一个如果你系狗嘅咪狗妈妈咯，即系其实好似代母咁啊，佢有一个嗰、那个宠物嘅同类嘅子宫就摆落去，咁大概只系2个月到啫，唔使等好耐噶，2个月到啫，咁基本上咧你就会有一只基因完全一样嘅宠物可以出世噶啦。死而復生， 哇！ 但我覺得呢單嘢好勁之餘，亦都有啲恐怖嘅，即係你嗰隻寵物可以生生世世，你諗下，你養嚟養去都好似係嗰隻喎。 咩先？佢外观上嗱，而家我哋先唔讲嗰啲咩道唔道德或者咩伦理啊嗰啲嘢， 因为就系宠物啫，就系俾宠物用嘅啫。 但系就算佢系一只 DNA 完全一样嘅狗啊， 嗯， 都唔等于佢系同一只狗嚟噶嘛。 你意思个样貌？ 个样貌一样啫，但系其实唔对于佢同一只狗，呢、這个好哲学性嘅探讨啊！ 哇，系咪咧？ 如果我死咗之后， 我嘅 DNA 排列完全一样嘅话， 但我思维咧？ 但系等阵先，我 DNA 排列完全一样嘅话，我个样都可以系唔一样，系咪嘅咧？我真系唔识。 要睇孖生兄弟咯，啲孖生兄弟 suppose 如果佢系即系佢唔系两个卵分开嗰啲啊，即系佢系。同一个卵，然之后咁样列出嚟嗰啲 twins， 其实佢个 DNA suppose 应该系一样噶嘛。 嗯， 即系根据我仅有嘅呢一个生物嘅知识啊吓。 唔系，因为我冇得根据啊，我零嘅。 系啦，因为有啲孖生系咁样噶嘛。 但有啲孖生系完全一样样噶嘛。 但我唔 记 得系100%一样定系佢系90%几系一样啊，我唔知道。但系佢后天都有唔同噶。 系 啦，咁我谂佢后天亦都可以。 咁如果当个样系会有 semi 嘅出入啦，因为 twins 都系唔系完全。identical 噶嘛，佢可能有好 些， 系啦，即可能佢个鼻有少少分别嘅，条眉有少少，咁当个样唔系一样先啦。咁 DNA 排列完全一样得出嘅系乜嘢咧？有啲乜嘢系会完全一样啊？ 我谂你就当佢系性格点会一样嘅？性格好后天噶嘛。 咁有啲咩係完全一樣？ 即我諗係得個樣嘅啫。身體結構啊，所有嘢可能佢出到嚟都係 即佢可能天生有某種病，或者佢冇某種病 嘅話，佢可能都會有翻嗰啲遺傳病咯。如果係成個組， 咁如果咁應該剔走埋嗰啲 DNA 啦。 咁呢個基因改造啦，又另一個學問嚟㗎啦。我諗佢可能包㗎，係因為你可能你收咗佢某啲 DNA 嘅排列，佢可能將有啲哦，原來佢啲隱藏可能有啲病嘅嘢，我就拎走佢。 你有冇聽過嗰啲陰謀論啊？關於 DNA 嗰個細胞改造 點樣？ 我聽過一個陰謀論咧，係講話其實人係根本絕對做到咯，而家係 哦， 即係其實已經第一就因為複製人或者因為以前係有複製羊噶嘛， 係 或者甚至乎其實佢呢一個叫服務啦，佢嗰個實驗室咧，其實之前咧係個技術係應用喺豬同牛身上嘅，咁係用科即係做科研嘅，其實係即係唔係複製嚟俾人食嘅，只不過做一啲研究咁樣嘅啫。咁跟住2006年開始咧，已經複製咗800隻狗啦。咁、 okay. 然後發現，喂，真係揾到錢㗎喎！呢單嘢又可能真係通過咗某一啲嘅法例咁樣啦。咁所以喺某啲地方原來可以咁樣複製嘅咁樣。咁但係人係一路都唔得㗎嘛，因為係涉及太多道德上面嘅批判或者標準或者大家 所有法律啊社會上好多問題。 咁但係我聽過嗰個陰謀論係，我哋技術其實已經完全做到啦咁樣。咁嗰個陰謀論係咩呢？就話其實喺一啲地下市場或者所謂達官貴人 嘅 市場，唔係你複製十個黃天兒就冇用啦。你梗係複製將唔係複製係將你自己仔女嗰啲 DNA 啊排列到最好為止咯。即係我假設亂噏咁樣。而家我同你结婚咁样，咁我哋有各自嘅 DNA 噶嘛，咁可能我哋生仔之前咧，其实系排晒我哋嘅 DNA 系点咧，净系要你啲好嘢，或者要我啲好嘢，或者可能我哋自己本身有某一啲嘅遗传病嘅，就喺佢出世之前喺佢个 DNA 咧已经排好晒，剔走晒嗰啲唔好嘅嘢， 完美啦， 系啦，甚至乎可以有一啲 DNA 话系可以个父母本身都冇嘅，但系我要佢可能好聪明嘅。或者我想佢好有音乐才能嘅，我想佢有啲乜乜乜嘅，就喺佢个 DNA 排列晒，然后先至生出嚟。嗱，阴谋论嚟嘅啫，咁即系话，咁就话，咁你个小朋友咪变相一定系赢在起跑线啦，因为你所有排列最优秀嘅 DNA 喺佢身上啊嘛。咁嗰个阴谋论系咩咧？就话而家系科技系做到，兼且系可能有一啲我哋冇谂过嘅，可能达官贵人。因为呢啲肯定系要用好多钱，你先可以做到，同埋有咁嘅人才同技术系帮你做噶嘛。咁就系可能一啲好有钱嘅，劲有钱嘅，可能佢想佢下一代好优秀，去延续佢嘅王国咁样先算啦。或者总之佢有钱咁样做啦。咁可能有一啲小朋友其实系咁样得出嚟噶咯。 哦， 系阴谋论嚟嘅，不过冇证实，即系坊间嘅阴谋论冇全真定假，但系。我是信的 ，OK， 但是他忽略了一样嘢咯，就是譬如刚才讲的嗰啲狗都是噶，嗱，我当你整翻出嚟只狗都系大嘅，就同你生前嗰只一模一样啦，外观上完全冇分别啦，但你点 train 佢啦？你俾咩佢食啦？ 系你之后 全部嘢都系对佢有影响噶嘛？ 系啊， 即系就算你复制咗一个佢 DNA 基本上完美嘅一个人出嚟啊，即系你点样砌咗咁嘅人出嚟、但系然之后你个阿爸阿妈点教啦？佢得到啲咩嘅教育啦，等等，全部都会影响佢后天嘅食乜嘢啦，系咪先？即系等于你成日，我成日都唔明噶，点解啦？大家都系香港人啦，点解有啲人移民咗去加拿大同美国翻嚟，唔知食咗啲咩，点解全部都可以咁大只噶？你个种都系香港大噶。 我细个有个同学咧， 真系 暑假去完加拿大翻嚟之后咧，佢我哋个 miss 问佢，点解头发染到咁样啊？啡色，跟住佢话我饮完加拿大啲水 就咁啦。 系啊，佢话自己饮完加拿大啲水咯。 你见到啲 A、B、C 全部你，我当你阿爸阿妈都系香港人啦。你过咗去读书 都系变大只噶嘛？ 但 系点 解你会大只咁多同埋靓咁多嘅咧？ 真系因为嗰个生活习性系嘛？所以 系啦， 咁一定有影响， 系有影响 嘅。咁一路都系话每一个生物种都系先天加后天去变成佢而家呢个模样噶嘛？咁一定，所以咧佢呢个 service 咧，其实佢标榜住咧，佢反而佢系其实系话系一个慰藉嚟噶。 系， 咁我都觉得系由头到尾，就学你所讲，就算你嘅 DNA 排列一样，你后天出到嚟系影响到嗰件事最后结果嘛？咁即系话，其实对于个主人嚟讲，佢只不过系一个心灵上嘅慰藉，就系将嗰个生命延续咗啦。假設嗰個寵物喺在生嘅時候，喺你屋企嘅時候，佢係無所出嘅，即係佢冇生過任何 BB 仔喺度咁樣，咁你嗰個生命冇辦法延續嘅時候，就用呢個科技去將佢生命帶落去下一個生命度，而令你覺得我擁有到佢嘅下一世，咁樣咯。我覺得係咁樣嘅意思咯，其實。 但人係犯賤嘅生物嚟噶嘛？即係如果你知道呢只狗唔只活一次的， 打不死咁樣係咪？即係其實 你其實可能好唔珍惜佢嘅，甚至乎哇搞錯你只狗誒咁樣咁樣誒點樣教佢都唔好㗎，或者佢有啲咩病㗎？嗱，而家我講緊啦，可能有啲黐線嘅人。 咁再嚟过啦，不如 系啦，咁我整死佢咯，我再生过一只出嚟咯，咁然之后我等佢下一世嘅时候，我再 train 好佢咯，咁我就无限复活啊嘛，咁嗰只狗嘅生命就变咗系，即系生命呢样嘢就变咗佢个价值唔系一次，我不断有嘅时候， 因 为 生命 我就会珍惜噶 啦，有 take two 啦， 系啦，你谂 嗰个 slogan 都用唔到啦， 系啊，咁啊几恐怖， 系咁 即系有权有啲人癫系会做呢件事噶嘛， 所以就系话， 哇好多人惊， 道德永远就系喺呢啲技术上最难能够即系逾越到。然后令到嗰样嘢普遍咯、哦，所以人一路都唔得，其实就系咁解。但系唔知点解宠物可能某啲地方得啦，而家 因 为 我系相信人本性咧系邪恶嘅，就算唔系、啊、你一路个 upbringing 呢个世界会令到你变成一个更加邪恶嘅人嘅。 我觉得人未必系本性邪恶，但系人好容易受到邪恶嘅力量所影响。 所以我 好似卡通片咁， 好惊啊！ 系啊，但系如果佢而家咁样，其实呢个世界已经系变到好得人惊噶啦。 我知， 即系等于你话未来50年已经有一半嘅工作系会被 AI 取代噶啦嘛。咁你谂下呢个世界几恐怖？系啦，真系进入咗电影嗰啲未来世界咯。我哋将会，而系可能系我哋能够经历呢一个转变噶。 哇！ 即系等于，其实好得意嘅，就等于我哋呢个年代，即系如果我同你嘅年纪就系、是。最簡單嘅嘢就是我哋可以經歷過，就係用紙筆墨，然後用 printer， 再用 iPad， 咁樣或者聽 CD 到 MD 到 MP3 係啦 ，digital 有新 format 啦， 係啦，串流平台，我哋咪可以見證咗幾樣嘢嘅轉變咯。咁等於就係而家我哋可能就係見證到呢啲技術由冇去到有。 哇，幾恐怖！ 係啊，即係係啊，我哋生命入邊能夠見證到嘅嘢嚟咯。 你谂下，如果你嘅黐线嘅上司佢可以无限复活，哇哇！我谂起又觉得人生比死更难受啊！即刻大佬， 你成日望住你而家个上司同埋你最憎嗰啲同事， 啊、你因为佢会死啦，佢唔会死啦，一世都。 我翻嚟啦， 系啊，好得人惊啊，大佬，唔好啦，即系我唔知啊，总之自己三思啦，生命呢两个字。